了， 不是， 我操！ 拜拜拜拜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 做咩啫？ 系啦，又嚟到 WhatsApp channel 啦 ，WhatsApp， 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subscribe 我哋啦， 系啦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未用个缩尾啫， 够啦， 同埋 follow IG， 系啦，同埋大家咧，有阵时我哋咧系会更新得慢咗嘅，因为而家时代已经进步，疫情已经过去啦。咁所以我哋会尽快尽快咁样样送上每一集新嘅做乜啫俾大家听噶啦， 可能系不定时， 系跟住而家啲人放弃咗话我哋嘅，我都知道。 跟住佢就要不定时，你系帮得不定时啊？ 你哋有准时过咩？ 有分别咩？ 唔会，我哋而家都系尽量咁样样更新嘅，放心啦。 不过大家挂住去旅行都唔得闲听我哋。 其实我都发现有啲而家好似少咗活跃啲嘅，系嘛？ 系啊，少咗啲嘅，我觉得 可能大家因为疫情之后都好多活动嘅， 唔系你坐飞机可以听噶。 以前真系可能 focus 真系翻屋企啊嗰啲嘅疫情，当然系疫情嗰阵时系有啲唔一样，我都觉得有啲 好。正所谓 咩咧？ 你头先成日讲嗰句嘅 啊？咩啊？ 正所谓咩啊？ 送礼。 我今日原来系讲呢件事， 今日系讲血疑， 送礼要送血疑，跟下一句知唔知系咩？ 意色红洋喜洋洋。 好啦，今日我哋讲太太口服液嘅， 今日我哋讲过又讲呢啲 送礼与被送， 系啦，我谂好多人都试过送礼俾人啦， 买嘢俾人啊， 系啦，送一啲嘢俾人啦，应该话唔好讲系咩原因啦，送礼物啦，系啦，即系送嘢俾人，咁亦都好多人会接收过人哋送俾佢，被送爱与唔系爱送被送，即系 你讲咩啊？咩啊？ 我 skip 咗佢头先嗰度，清洗 唔使清洗啦，都系继续啦，好、okay. 难剪啊！好难知啊，大佬！ 我呢个后台技术人员开始发出牢骚，咁我咧就你都会接收一啲人哋送俾你嘅礼物， 系嘅， 系啦，诶，做乜停咗？咁系啦， 咁然后你都会送礼物俾人，系咪？ 系啦，咁我就想，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讲呢个啦。好啊， 好明显我哋系冇稿噶啦，系咪？ 系啊， 我哋冇啦，冇稿噶啦。 唔系啊，我哋嗱，我就唔系有啲话题系需要有稿嘅，即系例如我哋好学术性嗰啲诶。 我哋有学术性过咩？ 有， 懒学术性嗰啲系咪？ 我哋都 系 好有益嘅，有啲系 学术， 有啲讲一啲资讯嘅嘢或者资料嘅嘢咧，都阿牛咧会有啲长达五页纸嗰啲稿嘅。 哦， 系啦， 但佢两个冇理， 系因为我哋系天才嘛，就波啦。咁就吓， 我就知你肥仔就波啦， 食屎啊！ 去翻件案先啦，点解要讲送礼啊？ 送礼送月儿，因为咧，我觉得送礼咧都系一个 好大学问， 系学问，真系学问， 系好深嘅学问。 即系嗰啲生仔要考牌嗰啲，我觉得因为 我哋嗰啲送礼唔系嗰啲大陆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嗰啲新年嗰种送埋礼嗰一种、啊。 唔系，我觉得就算系嗰种都系有学问，只不过学问 但 系 再深啲嘅。 那个学问系小学啊、大学啊定中学嘅啫。咁而我觉得咧。朋友间送礼咧，都其实应该系有学问咯，因为你当你收过一啲礼物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送礼系要有学问同埋有脑嘅，系咪？同唔同意 ？How about you？ Well, in my opinion, I agree with you. I think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咁啊， 咁就完啦。 系啦， 跟住又要掟翻俾人话 ，How about you, student C? In my opinion, 咁 啊 ，In your opinion, 咁 系啊， 咁点啊？你认为咧？ 因为我觉得送嘢先啊，即系如果我要买嘢送俾人咧，有啲人嘅取向唔一样噶嘛，有啲人就系觉得，唉，我送嘢俾人，梗系送啲贵嘢俾人。 系，有啲人就 系 用咩？用钱去衡量 嗰样嘢贵或者系名牌嘅， 系 就系、是、代表我重视你啦。 但 系 就用处冇谂过， 佢唔 谂， 唔系唔好话用唔用途，哦、可能佢送个名牌袋俾你有用途噶，系咪？不过佢唔会谂下收嗰个人系咪真系啱用，佢中意会用先。佢只系单纯喺送礼角度啊，净系想啊，总之我买啲贵嘢俾你就系、是、正啊，就系、是、我 OK 啦，好 重 视你啦， 好贵噶，咁 系 咪？ 咁但係有啲人呢就唔係嘅，有啲人呢就係送一啲就係、是、或者係旁敲側擊佢究竟呢排想要咩。 即係有啲心思㗎啦開始。 係啦。 呢種係咩程度呢，小學 呢種 係中學。 中學囉。即係佢可能都會打聽一下佢之前呢好似話想買對波鞋。 即係要生活上留意呢個人。 或者可能佢話佢好鍾意呢個公仔嘅，或者佢好鍾意呢個筆袋，或者好鍾意嗰個袋好想買嘅，不如買俾佢囉。佢會想換鞋，佢成日睇呢個呢個嘢㗎，好睇下啦。即係咁樣係要研究一下啦。咁再有一啲呢就直头呢係知唔使旁敲側擊啦，知道嗰个人好想要一样嘢，不过佢一路都唔买啫。完全知佢好需要，是是是或者同佢好贵唔敢买。 即 係 听过 佢讲完全知佢好鍾意㗎啦，係啦。又或者你摸完全知道佢喜好，佢根本就去好似我咁好鍾意 Star Wars， 你买个黑武士俾佢。 實死冇生。 佢一定好开心啊，一定得啊。呢个系好舒服嘅。 实死冇生， 唔知啊，讲送礼讲啲咁老礼嘢，真系唔系老礼。 即系实啱啦，你中意呢个 实冇死， 系啦，一定 讲错咗啦， 冇错。 嗱，呢个要去翻广东话嗰集啦。实冇死到底大家知唔知系讲咩咧？ 有乜好地地要死咧？ 啲人唔生， 即系普通话读出嚟根本唔知 好百发百中，你咩一佢一定 系 好中意。 即 系 佢中意 Hello Kitty， 咁所以 Hello Kitty 嘅嘢佢就中意啦。 系 啦， 热爱到爆炸，好 sure 啊！咁呢个算唔算大学级啊？ Hello Kitty 牙签佢都中意，可能咪送啲牙签俾佢都。我觉得呢个唔系大学级，我觉得如果即系只系知道佢中意某一个公仔，而买嗰啲公仔嘅周边，我觉得呢个系好直觉，而又最简单摸清人哋嘅方法就 是 小学级， 实冇死啦，要讲一次， 又死做咩啫？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基本啊，送礼。喂，你简单啲知道你个 friend 系中意呢个公仔或者呢一类呢、這个 咁，但系你要明白好多人咧，唔系去了解自己嘅朋友或者系身边嘅人。 我觉得连呢个答唔到佢真系唔使送啦。 好多人系咁噶， 好多人唔了解之余，仲会将自己个家落人哋嗰度，你明唔明白？ 呢件衫我着过好睇啊， 或者 买俾你啊。 哎，我觉得呢条裙好靓，所以买俾你。但其实佢唔中意。 呢个戒指唔错啊，就买咗送俾你。 咦，做乜笑成咁嘅？ 好啦，你自己笑完之后又即系，我觉得呢个袋都几好啊。吓咁咯， 唔系，但系我会觉得咧，嗱，头先你讲有一种，即系话有啲人咧，佢觉得自己用过，其实佢冇谂你噶， 系啊， 佢觉得自己用过，觉得好，然之后推介俾人，我其实觉得有一啲嘢可以接受嘅， 要睇下嗰人系咩嚟， 但系你要真系好清楚对方， 即系譬如咁啊，我假设啦。我有个朋友可能佢好中意点香薰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就觉得哎呀，我中意点呢啲好香噶，我送个香薰俾你，但我唔点香薰噶嘛。 系啦，佢都冇谂过，哇，你都唔点佢俾佢做乜啫？ 系啊， 系咪先？ 但佢就觉得诶呢、个好啊。 嗱，但系我至少就譬如我个朋友都系中意啲香嘢或者香水，然之后你介绍一只香薰俾佢，你要知道佢首先有呢个底系中意呢啲嘢，咁你都送俾佢，你再推介俾佢，我觉得先有用咯，就唔系戇鳩流流咁。 我觉得嗰啲系推介佢，而唔系你买嚟送俾佢，好唔好咁讲？好难， 即系唔系一个叫做 平时嘅啲兜推介啊，只系 唔系我后来再谂咧、就是，即系我都谂过，自己都曾经系会买礼物失败嘅人嚟嘅。我承认自己都曾经为咗买礼物而买礼物嘅， 会有 你哋有冇试过为咗买礼物而买礼物啊？细个 都有， 有啊， 年轻 几严重下噶呢个病都， 仲要觉得唉，佢实中意啦，就好开心啦，即系你欢天喜地觉得、 啊、 哦，为对方做咗一啲嘢， 系啊， 买咗啲嘢送俾佢， 系啊， 点知佢 赖嘢。 系啦，咁即系有时咧，我觉得我哋系试过嘅，先知道原来呢样嘢系 唔系必然嘅。你冷静少少先， 幸福并唔系必然。 唔系，但后来再到你哦，到咗中学级啦，即系你了解一个人啊，知道神冇死啦，但系原来佢已经有啦。 系啊，唔够细心都系。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送礼物都 可能，原来佢屋企已经有啦， 都要讲缘分同 timing。 系，所以我都觉得 系咪好？ 同埋我觉得越嚟越。大咗咧，我觉得你送嘢俾人嘅时候咧，唔好话送就送咯。我会觉得你一定，如果你真系想送，你就真系要有心去了解或者去试探啊，都系有少试探。 或者要睇下嗰个人嘅性格，可能有啲人系唔计收咗旧礼物嘅，我会咁样形容。但有啲人就好介意嘅，有啲人系 唔介意啊嘛。 有人系唔介意噶，有礼 出嚟。 唔系，我意思有人系唔介意嘅，真系噶。 因为咁讲，亦都系呢个都关乎究竟勾礼物喺每个人嘅定义系点样定义。首先， 即系我哋讲啊，你勾礼你嘅勾礼物 啦。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觉得勾礼物可能系嗰啲，哇啲流流快快啲扭蛋啊， 或者送啲信纸，即系啲无无谓谓唔系用嘅嘢， 呢啲嘢我最中意。 呢啲交礼物啊，有啲人觉得系咁嘅 咧。 嗱 喺Student A 嗰度咧，佢觉得交礼物系呢啲，而Student B 觉得系宝嚟。 系啊，但有啲人就觉得吓唔系呢个好得意咁样咯。 系啊，唔系嗱，但系咧，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唔系你用翻而家你嘅年龄层去睇啊，有啲咩人送啲咩俾你，你觉得喂好卵够，唔好送啦。 唔系应该讲翻， 我讲咗啦头先。 有人送信纸咁样仲 扭蛋， 扭蛋 OK。 但系你嗱，如果个扭蛋系 Star Wars 咧？ 就是已经讲，已经要系送扭蛋，就系最嘢唔系我中意嘅嘢，咪送波把捻。 哦 ，OK OK， 即系都连连嗰个人都唔中，即系嗰个公仔。 我想问，本身你系中意扭蛋嘅，但系如果除非嗰啲嘢系你中意，譬如系个猫嘅扭蛋， 咁就可以接受，定系属于胶？几多个胶？ 我都觉得破胶噶啦， 破胶， 因为冇用啊。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好烦嘅，有阵 唔使觉得。 O K， 讲在座各位， 在座各位冇人， 我请在座各位见证。 大仙系断上大仙。 O K， 因为我咧，我有阵时都即系近年咧，大人大咗啦，咁唔好话我送俾人啦吓，人哋送嘢俾我啦吓，我都好容易系吓送啲假嘅。 系啊，佢好高层次啊，就 点啊， 乜捻嘢啊， 但 系 我有 阵时 觉得系啊，我想其实我要求都好低嘅啫。 你讲紧呢个真话嚟嘅，头先扭 啱啱先 set 到去上面，又落翻嚟做咩咧？ 即系譬如我头先讲嗰个扭蛋，系啊，送乜你啊？嗰个送我做咩啊？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啊！我其实咧， 其实你 讲 讲得过扭蛋咩？会唔会讲？ 如果唔系扭蛋，系小丸子 咧？因为佢俾我嘅时候一望就知道系咩嚟，唔知嗰啲好似一个牌仔啊。 牌仔 冻喺度个牌仔、啊、 ，OK， 告示牌 好似系 告示牌系列。 其实我冇记得我望， 小心地 话，我只系望咗一眼就咩捻嘢， 佢连睇都唔想睇。 因为我已经唔要俾翻你啦，系 先无谓嘢。 咁 总之 系啦，我已经唔要啦， 俾翻佢 就 话回礼， 俾翻佢我唔要啊咁咯。个点解啊？我觉得好得意，唔要啊。 咁我想问一下，送俾你嗰个对象，你本身系觉得 交友嘅程度 系 几熟咧？ 你中唔中意呢个人先？我有时怀疑咧，中意呢个人嘅 熟嘅， 咁你唔会得好失望咩？肯俾我做乜？ 系啊，唔系 exactly 系咁嘅。 你知道我唔要再俾我系啊？ 佢点解好得意嗰个？因为好得意，留翻你自己好，慢慢。 咁最后佢系自己攞翻，即系佢你冇要到嘅，执翻俾佢嘅。 佢攞翻。咁我当，因为我嘅谂法系，既然你好中意，咁点 解你 唔使俾我啦？我唔欣赏嘅，唔紧要，你攞翻。 佢想同你分享佢嘅喜悦， 但我唔想问，我唔想。既然佢好似好中意咁啊，你问完俾我，其实我礼手就唔知抌咗边啦，我唔会掉嘅。但我唔 care 嗰样嘢，我想不如算你攞翻去珍藏啦。 可能你会摆翻去珍而重之， 即 系 可能 当 然啦，可能好多我唔知，可能好多朋友咩，佢成日都系咁噶啦，咁样嗰啲咧，又、 okay. 觉得我好唔俾面啊咁啦。咁但系我系好老实咁觉得。我真系 唔想浪费， 我真系喂，真系唔要，唔使你俾翻，你收翻。 有缘人要咗佢啦，系咪？ 转赠有缘人， 佢自己留翻啦。 或者系喂，真系唔使，唔使俾我，我俾 咁佢会唔会觉得好失落啊？即系会吓都唔要嘅。 呢个人士后来好笑，因为佢咧就有再送嘢啊， 扭蛋 唔系，即系佢有送嘢嘅时候咧，佢每一次都战战兢兢咁问我：你系咪真系中意？ 因为呢件事 之后，惊我系啦，惊我就。 但系佢好似都有啲礼物系送过，亦都系令你反眼嘅。如果讲嗰下，我知道系佢嘅话。 有毛巾，毛巾 呢个系胶几多个胶咧？比起扭蛋， 几多个胶啊？都颇胶下噶啦，差唔多。 我想问扭蛋同毛巾，你觉得边样嘢你觉得再反眼啲？ 好难捉摸， 戴戒指。 因为如果系都要嘅话，毛巾可以用嘅。 系 咪攞嚟抹地啊？即系系啦，即 系 唔好你唔好真实 用性嘅有， 你唔好真实用咁做，我算啦，唉，弃用啦，或者唔又好珍藏。 系有阵时我会谂咧，呢啲你即系我哋声称为旧礼物，即系人哋送俾你，但系其实你唔系真系好中意。但我至少揾到一个点，佢好似你话佢送条毛巾咩？但可能嗰个毛巾系公仔，我唔中意或者点，你觉得唉都 毛巾 佢好大都条毛巾啦。 毛巾系 Harry Potter 嘅，咁但我当下就吓毛巾。 我会觉得至少呢样嘢系有用啊， 系啊， 而且唔系头先你话扭蛋，我唔知摆喺边，又唔想拎出嚟， 系啊，吓摆到咁有尘喎， 咁所以我咧就会用呢个衡量咧，我自己都话啊，如果咧我买一样嘢俾人咧， 系用得 噶，至少佢系有用途，并唔系一般摆喺度冇用嗰种咯。 如果我送摆， 我就送个摆咗喺度冇用嘅嘢俾人， 有嘅我都有送过。 我 feel 非常歧视，除非你好清楚嗰人真系中意， 即系譬如佢公仔啊或者咩，我知佢好中意嘅， 咁咪就。 就得咁样 可以。咁 OK 嘅，系啦，嗰人会中意嘅，摆到嘅，咁我都可以。但系如果你唔系好舒缓， 系啊， 买咗一样嘢摆到嘅，真系摆到。 系啊，真系摆到啊。 因为咧，后来嗰个朋友同我讲话，啲佢成日都提一句说话，就系话咧，啲位咧系一个好宝贵嘅地方，即系佢觉得如果买咗样嘢，嗰样嘢又压咗佢啲位 空间， 系啊，佢嘅空间系好贵 啊， 所以咧我就后来就觉得哦，原来系 即系所以有啲我有啲 friend 都你屋企又摆咗好多百风尘啦，咁样我嗰啲我拣噶嘛。 唔系咁，我想知阿杨怡头先你话你买过一啲咁嘅嘢，即系摆喺度都嘥气嗰啲鸠嘢系咩嚟噶？可唔可以讲系咩？ 即系我收到啊？ 你头先讲系你送定系你收？你话你试过送俾人啊？ 我试过送俾人嘢， 冇用处噶嘛？你话？ 唔系就系、是、一啲好诶懒靓嘅嘢咯， 即系摆设嚟。 而嗰个人收听我哋嘅节目噶，所以我都系唔系几好意思讲。 sorry。 我哋下 part 翻嚟再讲。 我哋 bit 咗佢。 好啦，翻翻嚟啦。咁计上一 part 就讲咗呢啲啊旧礼物。咁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冇收过一啲你认为最旧嘅礼物？嘅时候咧， 请作答， 请作答。 你讲先啦，牛 二一 B。 你头先讲咗嗰啲，你 都 摇头 啊 嘛， 系啊， 系咯，唔系最啊嘛，但系 或者你有冇试过送一啲旧礼物俾人？ 佢唔认噶，可能。 嗱，认真讲吓，我唔知道有冇我嘅朋友听完之后反对，唔系你送俾人 我听唔到噶，都听唔 到 佢反对， 佢唔会讲，写 信嚟反对啦，系。 我谂我。我送亲嘢俾人嘅时候，我都有观察佢哋个反应系中意嘅，系真实嘅。 O、okay、K， 都几中下嘅，好少送完之后嗰条其实唔好用啊。 咁你都唔系成日送礼物嘅系咪啊？ 即 系 即系我出手通常都中嘅。 系啊，即系你唔会话。 其实我都中嘅，通常系因为我会好清楚嗰条友佢就系中意，系啦先会买咯。如果我唔肯定咧，其实我就唔会买嗰样嘢噶啦，因为我唔想。 唔需要夹埋。 我唔想整臭我度，我唔想整臭我招牌，就咁送埋成日乱咁买嘢， 东亚病夫 嘅 招牌 系啊，屌你，我就唔想嘅。咁所以我自问我送亲嘢嗰条友都中嘅，都 OK， 冇人同我反映过或者唔用噶。 不过佢唔好意思讲啊， 冇其实呢样真系冇， 应该冇乜嘅 呢样真系冇，因为我试过，我讲真的，历年嚟吓。我送过譬如链啊，俾我嘅朋友啦，或者系啲首饰嗰啲，佢都有戴，都系中意嘅。 唔系佢戴应该都中意嘅，咁咪就唔出现啦。 哇，好谢你，呢个好靓啊，咁样系啦。 系 咁，你话如果系男女朋友送嗰啲嘢都冇乜事嘅，通常系啦，都冇嘢。佢送俾我， 基本都中意。 佢送俾我屌佢嗰啲另计啦，系咩捻嘢嚟啊？呢啲咁啊，系啦。咁所以真系冇我送嘢，好似真系冇错过。 O、okay, K， 都冇，除非系，除非系咧，一堆朋友，跟住有条友已经买咗，我夹翻钱俾佢嘅时候，先发吓你买啲咁嘅嘢。 你有呢个 都，但我有份嘅，即系我夹钱啊嘛。 你夹钱，我想问呢一种送礼咧，你会唔会去过问咧，定还纯夹钱咧？ 睇我得唔得闲 哦，即系 睇下嗰个人送俾我， 又或者 送嗰个人重唔重视佢咯。 又或者可能譬如一班朋友，可能假设我假设可能系 Y Y 生日嘅。咁然后可能杨怡就话，我买咗嚟俾佢噶啦，俾我哋夹翻就算啦。 呢种就唔使你谂啦。 咁 样 我就 夹钱。 咁但系可能隔日先，可以送啲咁嘅嘢俾佢。 哎呀，我个招牌啊， 唔系我谂算啦，佢主打啊，我唔理啊，唔理啦。咁样 佢拣嘅。 咁咯，我咁样就算噶啦。 啊，我谂起啦， 咩？ 我谂起，因为头先我哋讨论话有啲咩收到系最开心嘅，我谂起 收过啲咩最开心？ 系因为我就话 头先讲旧礼物嘅，不过开心都可以讲嘅。 系，有冇旧礼物讲下先？ 系啦， 你可以讲咗开心先。 你 讲 旧礼物系咩？你讲开，你话送俾人啫嘛？你讲你 收 到，收 到 系啊，最难。你觉得哇点啊？咁嗰种即系。好唔中意，或者即系 头先佢咪讲咗嗰个 扭蛋，嗰啲系少少啫，少礼物。 嗰啲话退近年嘅退翻，我以前记得我收嗰个咧，系我完全唔明白噶。 系 佢应该唔会听嘅。 血耳啊？ 唔系血耳都系食咗嘅，大佬 系咪先？海南鸡饭 嗰个唔算礼物，嗰、那个只系饮食嘅一部分嚟嘅啫。 嗰个 系 副产品。 我收嗰个系吓咁得嘅。 咩嚟？ 好奇怪嘅就系、是、咧一个纸盒打开啦，四个个纸盒系好似一盒 几大 讲啊，月饼盒咁啊喺度， okay. 月饼铁盒、荣华月饼铁盒咁样，大概系纸盒嚟嘅。跟住咧，佢四个角咧就摆咗个蜡烛仔啦， 哇，咩儀式嚟？ 跟住中間咧就寫住 Happy Birthday 咁啦，就畫咗啲嘢咁啦。然後咧，當佢可打開嘅時候，可佢就即刻咧就點著嗰四粒竹仔咧，然之後就 Happy Birthday 我搞咩？咁咯， 仲要點嘅即刻？ 即係啊，呢個當然係蛋糕嚇。咁不如買個蛋糕啦， 邊度食得啊？邊個翻去食啊？ 呢個好奇異啊，心諗。咁点咧呢个盒？ 咁、 哎、 我想问中间写 Happy Birthday 系写喺个盒度噶，即系有啲咩装 喺度咯？ 吓、啊，真系巧 系啊！ 哇，烧蜡唔系煲蜡喎佢， 嗰啲字系咪用蜡滴出嚟噶？ 系咪啊？好好笑啊！呢、這个 我知吓，呢、這个系一个礼物。 其实佢点谂出嚟？ 呢、這个匪夷所思系你嚟嘅，郑中基。 其实我睇翻觉得。 你当下点咧？呢个内心气好难，好难做啊！ 当时冇乜内心气噶，我人 好表面嘅啲气 发出嚟，我就吓呢个系我咁啲人买我蛋糕咧， 系咯， 我咁样 咪仲简单啲。 唔系咁嗰时佢好似系话吓蛋糕，我哋食唔晒嘛，即系两个人嘅。 今日买个细啲啦。 咁我就哦咁，跟住后来点知咧？ 着火 后来就吹出熄嗰个蜡烛啦，嗰 唔系你吹添， 我吹嘅嗰、 okay, 四个角嘅蜡烛仔啦，即系怀念六四咁啦，好似。 我想问啲蜡烛系咩色噶？ 咩白色嘅？ 唔老礼， 即系嗰啲 Muji 买嗰啲啊，即系嗰啲扁嗰啲啊， 或者香薰嗰啲啊嘛。 唔记得咗啦，已经。我吹熄佢咯，跟住之后佢就话：，拎翻去啦，我拎翻去做咩？佢拎翻去，即系佢呢个就系个礼物盒嚟噶嘛？咁话佢系吸翻埋 得咯。我想问个盒靓唔靓噶？即系会唔会个盒都有啲做嘢？ 十二蚊店嗰啲盒咯。 啊，哦，话先。 有啲核突花纹喺上面。 咁我就觉得啊， 诶、欸， 哦， 嗯、你又明白嘅，吸翻下次见面讲。 诶、我最后冇攞走嘅。 哦，咁系咪好？ 佢好似冇嘢。 嗯、 我想问那个 Happy Birthday 佢写出嚟噶，即系有冇诚意噶，定还是买一啲写咗嘅字，即系人手嘅，即系唯一令佢你觉得有啲诚意系佢写嘅个字。 因为呢个系其中一份礼物嚟嘅、哦，即系佢几样嘢嘅、哦、其中一样。 咁我想问其他嗰啲会唔会好少少咧？ 其他 提升翻呢个盒咧，呢、這个盒只系一个开头嚟嘅啫，系嘛？即系个头盘嚟嘅。 链好似系咪颈链咁样？ 咁、哦、即系好翻啲啦。 系啦。 Okay, 但系呢个就吓俾呢个做， 唔系同埋都系讲翻我头盘嗰个发生咩事， 唔知道啊，即系我奇异，我心你居然谂到咁样嚟送 盘咁样咯， 你谂到咁样嚟送嘢俾人啊，即系呢个系个礼， 即系佢好似咧， 系啊，佢觉得你会拎翻去先好笑。 嗯，唔系如果系嗱，如果佢系张卡 唔该， 唔系其实如果佢系张卡写啲嘢俾你，你一定会收藏啦，系咪？ 反而写真诚嘅说话都好啲系嘛？ 系咯。 冇晕起身， 我唔知道，因为我觉得卡冇嘢实要啦 ，postcard 信咧冇嘢，嗰啲手写嗰啲咪实会收嘅，但系你咁点咧？我成个盒打开就四个角嘅蜡烛咁。 呢个啲仪式唔系几好噶， 系啊， 唔系几 好 礼， 好塔罗牌， 同埋咧好奇， 系咪 啊？话真系有啲奇怪咁点啊？ 煲蜡咯， 唔通我拎翻屋企再点翻佢啊？ 系啊，哪年嘅咧？ 系咯， 咁咯。系啊，呢、這个都奇，呢、這个算唔算交奇怪怪？ 我觉得好奇怪，唔系我喺度谂紧佢谂紧咩？ 我唔知， 唔系，但系即系佢呢个真系好有创意嘅交礼物，真系好交下。因为佢连价值都可能冇乜，系个心意嚟嘅。 但系唔觉得有咩心意？ 我叫我个心啫嘛，咁都发脾气， 血意好啲。 即系好有阵时收呢啲咧，譬如就呢啲，我都觉得。呢啲鳩啦，有啲鳩嘅係咧，有另外一啲。 再講多個有冇鳩？ 再講多個啊，就係、是、 都係離譜 嘅 啲。 又送啲唔啱我 style 嘅嘢俾我咯嚇、啊，我點會帶呢啲嘢啫？我點會用呢個款嘅、嗯？例如我假設可能係以前有收過筆袋咁啦， 係啊，即係學生時期啦。 學生時期收過筆袋啦，咁其實我個 style 同而家冇分別㗎，我都係黑白藍紫灰嘅啫嘛，即係唔會好多花紋，唔會係好多珍珠啊、頂等等鑽石啊，即係唔係好 fans 嗰啲女仔粉紅色嘅 pink， 定係要公主啊咁樣 lace 啊，完全唔係嗰啲， 唔係 Barbie 嗰啲粉紅色啦， 唔係嗰啲嚟嘅，係啦，我都係 唔係 bling 黑白藍紫灰啦 ，OK。咁变咗廿次有四个收个筆袋咧，系咧嗰个筆袋唔知点解好似一个手袋咁噶，有条链噶 ，Chanel 咁啊，系咪 Chanel 咁啊？ 唔系，佢系一个长方长方体啊，一个长条型嘅长方体， okay. 当似一个盒咁啦，其实即系硬嘅 硬 嘅，即系上面有条带系珍珠嚟嘅。 哦，好珍贵，好似见过呢种啊。 系筆袋， 我好憎硬嘅筆袋。 咁当时我谂过，究竟我全身上下散发咗啲咩嘅气息，令佢觉得我 系 中意珍珠手链嘅筆袋？ 送俾你嗰刻系冇包住定系要拆开嗰啲、 好似有包住嘅，摆喺个袋度咁嘅，即系个胶，即系个买嘅 袋纸 袋 啦， 系 啊。咁你即刻拆嘅？ 哦，系啊。 咁 当时年少嘛， 你就 系一个 欢天喜地啦，拆啦而家，好啦，当而家拆啦。 系啊，跟住哇， 你嘅气系点咧？ 我就会哇，点啊？吓、啊、珍珠咁咯，我记得 你讲出嚟 系啊，即系我未成年嗰时， 系咪都 珍珠？ 唔系未成年啊！注意，佢系冇粗口嘅当年。 冇啊，吓 咁乖嘅， 最劲都讲有冇搞错咯？ 顶你个肺， 有冇搞错啊？ 有冇搞错？ 咁珍珠 有 冇 搞 错 啊？我心啊吓，我呢个珍珠，佢话系啊，好靓噶，呢个笔袋嚟噶，咁样咁我就 呢度有个。位可以摆指甲钳， 有错噶咁咯，屌你！ 咁我想问点啊？ 好唔啱我 style， 即系点解吓？我后来即系我当时就已经谂啦，我当时冇噶，就 冇 咁问。多谢多谢咁嗰啲咯， 跟住向后掟。 咁但系后来就 而家又已经唔会啦，即刻屌佢。 翻到屋企就喺度。其实我究竟做啲咩？ 怀疑人生， 佢会觉得我中意呢啲，尤其是我讲紧嗰时青少年。其实我系一个净系着 T 恤牛仔裤嘅青少年， 即系好朴素嘅， 即系唔打扮，又唔扮靓，又唔会即系好多同学扮靓。 我想问佢系咪自己都有用呢、這个，所以就会买一个俾你。有啲人 系 咁噶， 佢 系 一 个 大人嚟嘅，佢系个成年人。 OK，sorry， 我系同学嗰啲， 唔系唔系， 即系我意思，佢有阵时有啲人系，譬如我都有用，就想你用，就系明知你唔啱噶。佢都会质你用，啊你一起用，我哋一起用嗰啲嘢嚟噶嘛？ 呢、這个好似小 成年人嚟，我点会一起用？ 唔系，我都以为咯，就系佢话成年人嘅， 即 系 通常我有一个，你有一个咁啊嘛，细路 咁 嗰啲 细路 系啦。但系而家你话俾我听，嗰、那个人系一个成年人，我想知道佢嘅心路历程嘅。 唔系，可能佢就系啦，呢只就系你送礼嘅时候，你就觉得，诶咁佢靓妹啊，梗系中意呢啲靓靓啊，咁又喺笔袋可以用咁样，咁但系就冇谂过，其实我唔系呢个 style， 你可能买个 Muji 笔袋开心啲啫。 佢同埋我觉得佢 咁样几型啊。 佢连最基本送礼就系知道你系咩 style 都。呢个系大扣分。 其实呢个好多人都中噶，即系譬如我成日都。假即我讲真啦，我成日戴啲银器啊，一啲银嘅 首 饰 啊， 即系银噶啦，系咪？都有人送金嘅俾我，送金嘅帮做咩啊？ 唔系喎，你冇试过戴金啊？金都几好睇噶。 你皮肤咁白，戴金色应该好好睇嘅。 又送一啲咩珠链啊，咩石啊， 即 系 完全同你 style 唔啱嘅首饰。 其实我都冇，我平时都唔戴嘅，俾我做咩？ 但系佢想鼓励你转一啲形象咧，所以咁样送啲。 或者嗰个买礼物嘅冇乜 taste。 佢乱嚟咯，亦都有好多人咧，系佢好中意买嘢，好中意 shopping， 好中意见到一堆嘢就想买嘢， 系啊系啊。 咁佢买嘢嘅时候就佢，不如买个俾佢啦，咁样 满足佢买嘢嘅欲望啫嘛。 佢 揽 个巧立名目，令佢有一个 我好明白 购买意欲，即系只系 嚟买嘢， 佢满足自己嘅购买意欲， 然后就俾我 系啦， 我都唔怕讲，我妈就系咁啦，突然之间俾条链我，诶、绿色珠咧好靓，你戴。我几时会我跟住我真系拗晒头，噔噔噔噔噔噔，我要送俾你咁啊，系咪？咁我就好成拗晒头，吓、啊、你几时见我戴绿色珠啊？仲要珠都算住绿色。 唔系，但系佢有啲人会唔会即系佢好中意呢啲嘢，然之后佢就会夹硬装你要呢样嘢，即系，唉，好中意珍珠，你都戴珍珠啦咁样样，但系其实佢冇谂过 年纪大啲人， 如果谂过你唔戴， 你唔好话真唔珍珠。总之如果佢好中意啲嘢，想跟住我都话我唔中意。 系啊，但系佢会觉得 我会 stop 噶。 系啊，佢以为自己推介俾你啊， 唔会收噶， 系 我会话 回礼， 唔使啊，你回礼两个城池一系就， 只回礼， 唔系，因为我就喂唔使，我真系唔啱噶，你留翻唔使俾我 ，OK， 有心有心， 系啊，唔好嘥啊，你用啊，你中意你继续用， 吓、 啊、 你真系唔要啊， 系啊，真系唔要， 好啦，咁 即系会好认真话佢听，我而家唔系想闹你或者咩。窒你定系咩？即系话声喂，认真真。 咁呢个可能要嚟嗱，你系话你阿妈系咁就可以咁讲咯。但系如果你朋友好 hurt 噶嘛，佢 唔系啊，我妈先讲唔出啊， 系咩？ 你唔带啊？啲唔记得带嘅， 我会直接同佢。 你估 我几 多钱？ 早头，你同佢 朋友就会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啲系朋友，佢梗系知道我系个咩人啦，即系佢知道我并唔系要屌鸠佢哋嘛，即系认真为。冇 hard feeling 噶，你唔好因为我生日， 唔系，但 你唔要，我冇送嘢俾你， 你唔同佢表达，佢就会一直送俾你。 所以同佢唔使啦，呢啲 即系要讲出嚟，爱要讲出嚟， 系啊，唔爱先要讲出嚟， 系啊，唔爱要讲出嚟。 我妈就算啦，唔好理佢。 不过咧，我咧嗱，即系我嘅交礼物咧，都系同有嘅经历咧，都系嚟自同一个人嘅。而嗰个人送交礼物嘅程度已经去到巅峰噶啦，即系佢纯粹应该系你当佢好似派米咁啦，即系 喂米可以食啊。 系，但系佢送礼物嘅巅峰咧，即系直情系令你侧目，即系完全冇理会过所有嘢。 而我求其可以随手讲几个俾你听。 好，讲嚟听下先。 第一个就系头先你有讲过嘅，有啲人好中意送有牌子贵嘅嘢，就觉得你应该会中意，或者佢会觉得一定是很好看的嘛，即是你学你话斋，喂， 佢一嘢系谂佢，起码我有 face， 我送贵嘢， 首先佢觉得贵嘢 有价值， 你唔中意冇理由噶，点会呀？ 边个唔中意名牌？ 系啊，咁佢送过咩俾我呢？佢送过一个银包俾我，而嗰个银包系一个名牌嚟嘅， 咩名牌 ？Coach 嘅，但我唔会用噶。 点会后生送 Coach 噶？ 系啦，首先我咧对呢个名牌冇任何嘅好感啦，而佢送俾我。那个的款式我是完全不会用的，我觉得都不好记得是怎样，总之是女人那些很女人的 长 银包。首先我不用长银包，我不会用 Coach， 我都不会带这一款银包，它的颜色我是都不会用的，就算我用长银包 鲜黄色， 不是，它是那些很 lady 那些颜色，好像不知道红色还是什么，那些即你发我阿妈会用咯，可能跟着它就还要是正版的，我以我的常识啦，因为佢应该都真系唔会送假嘢嘅。咁咧就用个盒装住好捻靓，有啲纸包住啦。跟住再话听，嗰阵时咧我喺澳洲，佢特登寄过嚟 嘅。哇！ 哇！哇！ 但其实有阵时候我觉得咧，我收到呢啲之后，觉得我见证呢啲嘅时候，我会下意识觉得咧，呢啲可能系人哋送俾佢，而佢转赠。 你问我咧，经历过咁多次之后，我觉得系。 有啲有 啲咁样装呢个心啦，当然我唔会问佢系咪你人哋送俾你，你唔要俾，梗系唔会咁问啦。嗱，好似头先我咁话，我冇特登同佢讲我唔中意。 唔系，但系我会咁谂啦。如果你系中意呢一种类型，佢就算系人哋送俾佢，佢转赠俾你，你系中意嘅话咧，都冇问题嘅。 系啦， 但系问题系嗰样嘢唔啱你啊嘛，你唔中意。 其实我唔介意你话系咪二十，你其实 你系试过唔中意啊，定系真系唔中意啊？ 屎你未食过，你食唔食下先啦？ 即系咁讲。 咁所以咪话咯，佢嗱我唔介意二手礼物嘅，即系譬如你可能你攞咗， 因为嗰 样 嘢环保咯， 系咯， 咁 你我可能你唔啱用，你觉得我啱用，或者我觉得 OK， 咁但系咁 我 成日发生，咁就唔算系礼物，就呢个我唔啱用，用 系啦， 我 问你有冇需要啊？ 如果要攞翻嚟， 系咁，跟住我就觉得佢咧有少少系咁啦。好啦，佢送个银包啦，咁我冇，唉，算啦，我唔理佢啦，唔好话佢啦。好啦，跟住又送个表俾我噶， 表你有冇？ 系啦，表你有冇啊？咁我嗰阵时系冇嘅，送只表咗。 咁我嗰阵时系冇。 可能呢个又系好离谱嘅，因为咧佢官乎呢只表，我觉得系名牌嚟嘅，都我唔记得咩牌啦，即系未去到嗰啲，梗系唔系 low 啦吓，即系可能系中价牌子，即系可能系类似精工或者星神定咩，我唔知啊。咁咧系有牌子嘅表，而嗰只表咧，我话听佢真系离晒谱嘅，同嗰个 Coach 人包一样。是完全不关我事，是一只男装的手表，而那只男装的手表是完全我们戴不到的。 他能够再创高峰都可以为登峰造 极。其实是。 头先长包现在是一个男装手表，两个 是 不一样的。 其实 Coach 是最后的，调回转表是前面的。 表你有 没有？那我想说呢，这个男装手表其实有时候我想有很多表现在都是中性男女都戴得的。你说 G-Shock 都可以男人戴女人戴。但他那种表呢是你完全女人是戴不到的。即是一看就是男人的，而且很大，就是整个款都不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送给我，我觉得很奇怪咯。 你我想问你送给他的东西是什么？你送的东西给人 有的，但是、我们是夹粉的，即我不是单独送给他的、 哦、 但 是正常的。我不记得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他送给我的没人，可能还有一样最离谱的，我记得是他送过 Come on hit me hit me hit me hit me hit me 咁咧就系咧，因为我咧之前都有弹吉他嘅，咁可能咁咧可能送一啲关于吉他嘅嘢，即可能会譬如呢一、這个figure 公仔，佢送过一啲 nano block 俾我，即系以前系 lock on 咪有啲细积木嘅，咁啊有好多 砌啊啲，有啲我好似知道喎， 系啦，有一啲系动物啦，有啲系物件，咁有一个咧系好啦。你譬如你会觉得啊，梗系，譬如你见到呢个公仔，就算你扭蛋咁，你中意猫，可能俾个猫嘅扭蛋你都 OK 啦，系咪？ 小丸子咁你就 OK 啦， 系咪 ？OK 啦， 系算啦。佢俾咗个 Wild Lin 嘅我，然之后话我听系吉他。 为何世间两缘， 为什么是苦痛的煎熬？跟住我就笑咗啦，佢都亦都有啲尴尬嘅，就系咁啦。 你唱个 violin V I O guitar G U， 然之后我系觉得 G U T I E R， 唱一次吉他俾你听系咪 ？Guitar Kelly， 跟住我系觉得点解会咁嘅咧？ 我觉得你可以即即拎嗰个波梁竹出嚟拉个 二胡啊，佢冇咗二胡送成，哇系吉他已经好叻噶啦。 咁然之后我觉得呢个人啦，嗱咁我分析佢啦。首先咧，其实我同佢都认识咗唔系好短嘅，即系我同佢都系认识，我都系。 你放有时咁先激气。 是冇错，你直情真的觉得真的要食血耳嘅真系， 你补翻补一补个脑，系好攰。 我觉得首先佢咧，我觉得佢个人咧就唔系好细心嘅人咯，或者佢对于呢啲朋友嘅事唔系真系好上心啦。然之后佢系觉得我都有送嘢俾你啊，你生日，冇咩有啊，唔好咩？可能你唔中意啫。咁咯， 但系送礼就系最紧要人哋中意。 你咁我讲啦，佢系冇心咯，冇乜心去理人中唔中意。只系， 但其实我成日都冇乜心，人冇拣到。 系啦，点解咧？ 算。 但系我觉得如果你又有心，但又送咗交礼物，先最惨啊！ 系，都系。咁所以我对于佢冇期望噶啦，我就觉得你冇唔使再送嘢啦，停啊！ 好， 停！ 我哋发放下正能量，有冇收到啲开心嘅嘢？ 有嘅。头先我讲翻吉他啦，其实有一个朋友 吉他， 唔系系送一个蛋糕型嘅吉他，我记得啦。因为谂起吉他呢样嘢，咁佢哋好有心嘅朋友几个嘅，唔系一个人送嘅，就夹粉叫人哋整咗一个吉他嘅蛋糕俾我。 哦，咁我知啦。之后如果吓 touch wood 吓有咩要，我哋可以烧个吉他俾佢。 屌，唔弹啦而家， 好似家居嗰啲咁。 但系佢送咗电吉他，其实唔识弹。我识木吉他就唔该。 O K， 啲 Cool Lily 咧 系唔识啊，系 acoustic 嘅吉他。跟住之后我就觉得佢哋嗱，其实你问我蛋糕好唔好食咧，普普。 但系佢心啊嘛， 但系 佢心啫嘛， 系啊，话个心啫嘛。即系其实咧，嗰样嘢唔紧要噶，即系吉他好唔好食。唔系个吉他弹歌好唔好食唔紧要， 吉他你而家食咗佢， 越讲越 病。唔系即系意思咧，佢哋嗰个礼物真系好老土嗰句啦，嗰个礼物嘅价值唔紧要。 我知道系物轻情意重， 佢有记得原来你中意呢样嘢先送俾你，嗰个真系紧要嘛，并唔系。 但系物鸠就屌一世， 系啊吓。咁啊小提琴 ，sorry 嘅，冇都系冇，就系咁咯。 OK， 杨怡咧点啊？你讲好长啦， 我嘅啦，杨怡有冇嘢？ 讲啦， 唔系你讲，你讲。 唔系，其实 Y Y 嗰个情况我都试过收一样礼物嘅，就系咧有一排咧，我都喺澳洲收到嘅呢份礼物。咁当时我就有一个老板啦，就系一个鬼婆嚟嘅。 系 咁咧，我嗰排就放假嘅。咁然后铺头有另一个男仔啦，就话俾嗰个鬼婆听：，喂啊，边个边个生日啊，杨怡生日啊。咁我第日翻工嘅时候就收到呢份礼物啦。 哦，佢就有一个醒啲嘢俾你， 系啦， 醒啲嘢俾你。 小心啊，系啦，咁 稳啊！ 嗱，你两个都识我啦 ，hit me， 你觉得 又嚟啦？头先我哋都系咁啊，每一个人都嚟识我，因为呢啲颜色啊。 你觉得我会唔会使用香水啊？ 你会啊，仲嗰啲士多啤梨味嗰啲啊？ 哇，咁就唔系，嗰个人都系送一啲价值不菲嘅嘢， 有牌子香水， 啊、就系喵喵嘅， 哇， 香水加一个又系银包啊，又系嗰啲好女人、好 lady 嘅 Barbie。 来诶，佢系好似系 Tiffany Blue 嗰啲色嘅，即系蓝绿色啊， 好难用真系。 系啦，咁然后咧，当晚我即刻咧就问另一个同事，我话因为嗰个同事比较 lady 啦，话会成日喷香水嘅，我话不如你闻下呢个香水你啱唔啱啊？因为其实香水都要嗰个人 中，香水真系好难， 好难私人。 佢中唔中意呢阵味 系唔知噶， 系啊，都系好重要噶嘛。 系啊，唔中好难中，我觉得。 系啊，跟住我就转赠咗俾佢咯。 系咁好啊，冇嘥。 系啊，冇嘥啊，真系。 鬼翻社会啦。 系啊，而系一个牌子嘢啊嘛，又可以。 但系近年咧，有一个事情都几好，就系、咧有阵时啲唔好嘥嘅嘢都转赠之余咧，我仲会有我有个同事佢 carousel 嘅，咁不过佢系你俾你 carousel 佢冇嘥都系嗰句。 哦，但系有啲人唔中意即系要再间接又卖，有啲人好懒卖嘢嘅。 我咯， 唔系，但我觉得咧唔一定卖，或者问一下，譬如你发现好头先你话。你唔用嗰只香水，但你问嗰、个女仔用，你问你中唔中意啊？不如你问下。 你用嗰只牌子，你唔试啊？ 点知可能佢中意啊？你攞去啊，攞去啊，攞去啊， 攞去吓，唔系几好意思嘅，唔紧要啦，摆喺度。 唔紧要噶，你要咯， 我 觉得起码嗰样嘢系唔系摆喺度咯。 但有一次咧，我都即系咧有一细啲嘅时候啦，去做兼职就可能识好多同事嘅嗰啲公司。 你又有吉他蛋糕。 唔系啊，我嗰一日收咗三个蛋糕， 哇！ 我食咗一个蛋糕，再拎两个蛋糕翻屋企， 我试过两个咯， 真系好难食。 我觉得点解你哋可唔可以问下对方先？ 你咁夹夹先啊？ 系啊，同一班同事嚟噶嘛？ 你都买蛋糕咩？ 其实蛋糕都系一个 咩味先？我呢个生果， 冇嘢啊， 我芝士啊， 系啊，即系我就会觉得，其实有心有时都系一种压力嚟嘅。 我觉得有心就不如再有心多少少去 多一步啊， 人奶茶。 系啊，例如嗰个蛋糕，究竟佢系咪中意食呢只味咧？ 你食芒果蛋糕啊嘛， 系啦，点解会明知可能你根本唔食呢只？ 咁你收过开心嘅嘢系咩？即系收过嘅礼物好开心啊！呢个 好开心啊！其实 啱俾你啦，中你嘅心。 其实我咧系比较中意，譬如系写卡啊， 哦，即系 唔使太贵， 系心意嘢，系心意 出嚟画俾你，整俾你嘅， 画个心啊，真系。 整俾穿住得唔得？ 整俾我都未必要嘅，唔使一定要整嘅，就写啲字都得， 都可以。 其实咧 ，send 个 message 我都 OK 嘅。 整嘅嘢都好尴尬噶，即系佢特登整俾你，但其实你唔系好，即系 收过啲咩啊？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我冇收过，我意思系有啲人特登整一啲嘢俾人，但其实嗰样嘢可能你真系用手工整出嚟，但系可能佢唔系真系好中意，好尴尬啊嘛会。 系啊，冇 错，仲尴尬，因为佢自己一手一脚整，跟住其实我唔系好用。 我有整过嘢俾人，咁嗰条有用嘅， 系未至于唔用。 我都有整过嘢俾人，嗰人都有用， 有用嘅。 咁其实咧，你头先讲咧，即系牛话咧首饰嗰啲嘢咧，即系譬如话我系中意戴首饰，但唔戴珍珠噶嘛。 唔系，都真系有人送过一条链俾我，系心形嘅链。 条链， 心形。 你觉得我有戴任何首饰咩？ 但系佢又系觉得佢好靓，跟住觉得你 可能系 跟住我转赠咗俾人，嗰人唔知道呢个 紧要嘅 礼物嚟， 冇送翻同一 个 人。 好中意啊 ，OK 系咯，唔系我意思系首饰咧，其实好难嘅， 好虾人嘅。 嗱，你头先阿牛话佢自己中意戴首饰，中意戴银器，但系佢唔系中意戴嗰啲， 同埋佢有自己嘅 taste 啦。但系咧，我咪就系话咯，我谂起一个咧，以前有人我有一轮咧好中意羽毛啊。 像片风中 好啦，唔好再唱歌啦，大家唔系听唱歌。咁咧，嗰个羽毛，即系我意思有啲饰物咧，有啲羽毛。嗱，我重新，我其实系中意嗰啲羽毛咧，系 咪谢霆锋嗰啲 MK 羽毛，或者 唔系 郑伊健嗰啲？ 郑伊健咩羽毛啊？ 极速传说 Sky 哥哥嗰啲啊？ 即系咧，系嗰啲比较偏印第安风，或者啲银器嗰啲羽毛啊？ 日式嘅， 即系嗰啲啦， 即系木穿嗰啲啊？ 我唔知道木村系点嘅，咁跟住总之咧嗰个 style 啦，好啦，咁但系咧有人就可能会误以为，好似头先你咁讲，佢都戴 嘅羽毛， 例如佢戴戒之后，咁你乜叉戒指都话得噶，好唔好 ？OK， 但系其实唔系噶嘛，系咪先？跟住佢咧就送咗一个都系羽毛嘅嘢俾我，但系嗰个羽毛咧系我 咁耐讲唔到嗰样系咩嚟， 羽毛嘅一条链咯，但系我唔系中意嗰个羽毛，因为佢嗰个羽毛系完全同我想象中嘅羽毛唔一样咯。然之后我觉得嗰个嘢又系， 讲急口令，呢个羽毛唔系嗰个羽毛，嗰个羽毛系呢个羽毛， 改型个袋型， 即系有同冇毛， 系啊，即系譬如有 同冇毛， 同羽毛。 即系我意思咧，你 系咁笑 中意嗰样嘢，但系如果你唔系好真系中知道人哋系中意嗰个样嘢嘅咩 style 咧，其实都唔好乱咁买咯。 系 嘅， 同埋佢嗰 style 系真系好远噶，即系学你话斋，我系中意鹅毛，但系佢唔系送嗰。 Bossini Bagami 啊，即系嗰个感觉系完全两回事。 所以我而家其实好少会送礼物噶，即系我通常都系不如大家一齐开心去食架嘢啊，送一啲。 因为我觉得系啦，唔了解唔好乱送啦，都系算。 系啊，同埋空间真系好宝贵嘅，真系唔好乱乱嚟咯。 都系嘅， 嗯， 点啊？人生 唔系我突然间谂过近年收过最开心嘅咩？ 谂到未？ 哦，有嘅， 系咩啊？ 星野 LEGO 咯， 哦， 系啊， 嗯， 系啊，星野 LEGO 系 都叫做有啲用系咪啊？ 其实 LEGO 就冇用嘅，讲真的， 唔系即系咁，但系你中意呢个 LEGO 就冇用嘅，主题用途嚟讲，因为星野 LEGO 呢个事情咧，就我由唔知边一几年前喺啲外国网站或者 IG 啲 post 见到，哇，条友居然 将星爷嗰幅画变咗 lego 砌出，哇，好靓！ 然 之后 变咗真系 lego 用入， 跟住到慢慢慢慢越推越多，越推越多，突然之间去到 lego 真系生产呢一幅 lego 啦。 佢应该系俾佢设计咗之后接纳咗啦，系啊。 咁我更加哇正啊！咁但系都觉得，但系个心其实咧又系啦 ，lego 呢啲嘢咧就系你砌唔系问题，摆喺边空间系一个问题。咁当然就会一谂，哇，都唔会真系买，真系摆好大嚿咁啦。到佢真系出嘅时候咧，见到哇，真系好靓，哇，但系真系买又好似好贵，但系咁多钱，不如食咗好过啦，或者买件衫啦，买对鞋啦，系咪先？买 lego 啊，真系好贵咁啊，不停摇，就有一日有人送俾我，耶，唔使摇啦。 咁其实但系跟住其实你买俾你嗰阵时啊，好咯，都要啦。但系如果自己就谂好都有摆喺边啊，点啊，系咪？点清洁 啊？系啊，你会谂啊，你会却步噶。但系当然人送俾你耶，咁 即系其 实 阿 马 底佢都 系想 要 咯， 不过佢自己挂唔出佢自己嗰啲咁样。 好捻想要， 系啦。 OK， 然后当真系有人送俾你嘅时候，哇正啊 ，yes。 好 爽， 就系咁 啦。近年最喜爱嘅星爷 lego， 都来年咧应该都仲会送嘢俾我。希望我今次招牌冇打烂。 系佢个东亚病夫啊，佢个招牌记住， 系唔好随便踢烂， 食埋个框佢连埋。 因为都亦都咁讲，有阵时咧我会知道，譬如嗰个人可能嗰个朋友生日啦。咁然后我可能唔系同人哋夹嘅，即系我自己送嘢俾佢嘅时候，我都真系要谂得好清楚，或者缠绕好耐啊。 嗯， 即系究竟系咪买咁真系啱咧？有阵时咁嘅时候咧，我就不如节俭啊，即系变。 我会即系鼓励嗰啲人调转送嘢俾我节俭。 我会试过噶，不如封封利是。 或者俾 coupon 啊，有啲人中意。 系啦，或者譬如知道可能嗰个人呢排可能搬咗屋嘅，咁可能就不如我买 coupon 你可以去买嘢，即系家私啊，或者啱你用。 呢、 這个 好 实 用咯， 咁好似好啲， 佢自己 拣 啊嘛，可以 系啦。 或者如果你同佢真系好熟，会问啊，你有冇嘢想要啊？ 有啲 送俾你啦，咁 系啦，直接问咯。可能几个人夹部机俾佢咁嗰啲咯。 不过我就可能因为年纪大咗，我就通常都唔想增加人哋嘅负担咧，我就唔会或者增加自己嘅负担咧，就都系唔好问嚟， 算啦，都系 请 你食餐饭先 啦，系啦，大家开开心心咁。 我情愿系咧，唔系话生日，可能突然间。嘅有一次，哎，見到有啲，咦？呢、這個咪佢中意嘅嘛？ 咁其實我會嘅， 情願咁啦。 呢個 係 一個 timing， 唔係嗰日。死啦！佢下星期一啦，點啊？ 哦，係啦，唔好為咗送而送咯。 得翻兩日，我哋要行街，快啲去睇啊！ 我都會。如果我睇唔啱咧，我就唔送噶啦。 我情願可能你咁啱， 我保護我金七招牌。 系啦， 咁我请佢食嘢， 佢成日攞个金七招牌出嚟抹咁 啊，系啊， 听落好似 啊，佢真系就抹咁， 但系用纸做噶。 啱啱都有个朋友生日，跟住之后佢就话咁我请你食饭啦，跟住话吓我有冇礼物噶，跟住我冇啊，我睇唔啱， 即系可能你反而 佢直直讲啊， 过咗生日 唔好 见到咁啱行街，呢、這个好似几好喎，咁就 我照 讲，反而好 因为我觉得问佢咧好唔浪漫。但系咧，如果你阿马底想观察送咩咧，嗰件事咧一定要啱个 timing 同埋中意， 好准确、 啊， 都系嘅，系 好难噶。 系啊，你唔觉得问出喂你想要咩？好唔浪漫，但系就好实际咯。 都 试过， 你想要咩？我想买。 但系有时候可能咧咁样就情愿佢问我 一啲啲啦。 即系如果你买，你问我啦。 咁但系我想问，如果你收到嘅时候真系好中意，但系佢冇问过你，咁、 啊、 你系咪会开心啲？ 系啊。 咁咪咯，咁咪真系都系有少少浪漫。 咁废话，边个唔开心啫？即系嗰样嘢你啱，喂，天时地利人和啊，大佬。 星爷 lego 正， 九星连珠啊， 啲有怪异啊， 五百年一五嗰啲大鱼啊，五百年一遇咁。 系 咯， 系咯， 就咁啦。希望冇人再冲击你个闸口啦，同我个闸口啦。 唔系嘅，我会冲击嘅，我会哇呢啲我真系唔用咁。我而家好坦白嘅，我话哇呢个真系唔用，请 回去 睇下边个用咁，冇晒、 哦。我会话吓唔使唔使。 或者其 实 日咧都系嗰个睇唔啱，冇夹硬买，唔一定要送噶。 同埋而家咧，我会咁谂嘅，我会系生日嘅时候就送一份礼物俾自己，令自己开心咯。 我呢个年年都做嘅，乘机嘅啫，都系巧立名目咁买嘢乘机。 系啦，但系我觉得咁样系又好开心咯，呢件事会就唔会 系 等人送或者系咩咯， 系。 都是的好啦就是这样啦。 好啦我只砌完星爷 lego 就完了。 大家 买砌其他 lego。 大家买血耳啦好啦。 面色红润喜洋洋。 Hello, hello, hello. Yo, what's up?